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节目里面，我们一连串介绍了不少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和一些主要的作家，但我们都发觉女性的作家是比较少的。今晚我们是将会介绍英国文学史里面，特别是当代是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女作家，就是维珍尼亚·吴语夫。相信不少的读者都听过她的名字了。咁吴语夫呢系英国嘅女作家，亦都系一位文学嘅评论家。睇佢嘅作品同埋睇佢自己点样分析女性嘅写作啦，可以话咧系俾我哋嗰个启发系好大嘅。咁今晚同我哋一齐嚟到分析吴语夫嘅作品同埋写作手法嘅咧，就系香港理工学院太古设计学院嘅讲师郭恩慈博士嘅。咁或者我哋先睇一睇咧吴语夫嘅一啲生平。维珍尼亚·吴语夫这位英国的女作家是在1882年生于伦敦 ,1941 年是死于萨塞克斯的。她的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学者，可以说就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在她家的座上客就包括了有很多的名作家，譬如哈代、詹姆斯等等。她们对维珍尼亚的影响也都相当大。好小的时候维珍尼亚已经是显露出她自己的语言的才能了。1906年他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本小说叫《远航》，就是1915年出版的，同时也都开始呢是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稿。他的第二本小说就叫做《夜与日》，就是1919年出版。跟着他也都是开始了是增加了写作的信心，还有更加多的丰富的作品出版，包括了1922年的《雅克的房间》。在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呢，可以说是他创作的鼎盛的时期，相继出版了1925年的《代洛维夫人》、1927年的《到灯塔去》和1931年的《海浪》。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呢是属于一种所谓诗化的意识流。到底这个这样的手法是怎样呢？一阵间郭恩慈博士会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1937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岁月》，是尝试是采用传统的叙述手法，但他自己在日记里面就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失败，可以说他是比较喜欢在写作上面多做一些新的试验的。他最后一部小说叫做《莫与莫之间》，写于1941年，但是刚刚写完这部书没多久还未加以休息，他就因为精神病复发是自沉于乌斯河的。吴语夫除了小说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一共有350多篇，包括有论文、书评和一些随笔。他写评论的时候是采取了女性的角度，有时也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用一种很亲切的态度来去揭示生活。在当时几乎是有男性独霸的批评界，他是用一种清新的女性姿态出现，令到人是非常注意他的。他著名的文章包括一篇叫做《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关于妇女和艺术创作的问题。一间郭恩慈女士也都会跟我们讲一讲她怎样看女性的写作。所以可以说维珍尼亚·吴语夫是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到底在这一方面她怎样透过自己的写作来发表她自己的见解呢？也都是今晚我们节目的内容的。郭恩慈啊，我哋知道咧，今年嗰、那个国际电影节咧喺香港举行噶啦，就有一套好受瞩目嘅电影嘅，就是改编自维珍尼亚吴语夫嘅一个作品，就叫做《奥兰度》吓。 即系可能而家咧就系流行一啲即系所谓小众文化啦，譬如话同性恋文化，譬如话呢套戏咧可能有少少咧就似《霸王别姬》嗰啲咁嘅主题啦，所以咧就好似好受一啲文化人士嘅注目咁样。 但系咧，其实咧，如果讲一个双性人，英文叫 androgyny 啦，呢个咁嘅主题咧，可以讲咧就一路咧喺欧洲文学里边咧都好多俾人用嘅。咁就算咧，即系溯源到去歌德啊时期咧，我谂另外一出戏叫《雲段威尼斯》咧，咁样里边有一个即系好靓到好似一个女仔嘅少年人咧，都系用呢一个咁嘅主题咧去勾画出嚟嘅。所以即系呢个所谓 androgyny， 即系一个希腊神话嘅根源啦。咁樣呢一個咁嘅主題呢，喺歐洲文學裏面呢係不斷一路一路呢都俾一啲文學家去發掘，咁樣嚟揾出呢，即係人性裏面一啲即係比較冇咁多人注意或者唔係咁屬於即係大眾嗰個規範嘅思想嘅。 咁聽你咁講呢，即刻令到你諗起吳語夫一生嘅寫作其實都係想講呢一樣嘢。佢作為一位女性啦，咁亦都可以話係一個所謂男性主導嘅社會裏面呢屬於小眾嘅作家。 係啊，可以咁講。 咁佢亦都係講出自己嘅生活經驗。喺奧蘭道呢套戲裏面呢，我哋發覺呢佢係用一個女性但經常以男性嘅裝扮同埋做男性嘅工作，包括係上戰場啊等等呢，嚟到去寫一啲經驗性嘅片段。咁我哋发觉咧，喺唔单止个电影里边啊，特别喺佢作品里边咧，就好典型系一啲片段式嘅，同埋唔同嘅人物里边点样睇世界嘅嘢。咁有人认为咧，佢嘅小说系一种所谓意识流嘅手法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吴语夫点样去运用所谓意识流嘅手法喺佢嘅作品里边？ 呢、這個意識流嘅概念咧，其實喺吳爾夫咧當時咧已經好大量被運用嘅啦。譬如話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小説家 James Joyce 咧，佢喺佢嗰個作品咧《丘里西斯》裏面咧已經用到咧即係出神入化嘅啦。咁咧喺當時咧，吳爾夫咧係咧因為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佢屋企咧可以講書香世代，所以咧即係好多人介紹俾佢知道咧有呢、這個咁嘅寫作，同埋佢自己都有咁嘅涉獵啦。咁樣咧，我哋發覺即係既然佢係一個女性嘅作家咧，呢、這個意識流嘅寫法咧，其實係好適合佢嘅，因為咧佢可以咧即係。好似佢自己咁樣講咧，即係話咧，用一種內省嘅手法咧嚟睇生活咧，可以講咧，即係對一個女性嚟講咧係易好多。譬如話，你寫一啲寫實主義嘅作品咧，你純粹咧係對即係一個外在世界嘅描述嗰陣時咧，如果喺一個男性角度同埋一個女性角度咧，你自不然咧對即係女性嗰種感受咧冇咁容易 外揚 出嚟發展出嚟嘅。咁樣咧，即係話佢呢種即係內省嘅手法咧，可以咧，即係盡量咧發掘咧，女性嗰種即係最深沉嗰啲咁嘅感受啊。咁可以講即係話佢咧大量咧，即係利用啲人物咧，作好多嘅即係內在嘅獨白片段咧。咁樣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咧盡量咧，將嗰、那個即係譬如話。有一啲係女性嘅人物嗰陣時，佢可以盡量可以將嗰個女性人物嘅性格啊，或者佢最內心嘅感受咧，即係抽絲剝繭咁樣即係發展出嚟。同埋咧，即係話呢種意識流咧，佢認為就係乜嘢嘢咧？就係話咧根本咧生命咧就唔會係咁即係系統性咁樣完備咁樣咧安排好出嚟嘅，即係好似傳統嘅小説有曬起承轉合咁樣，即係生命咧就係咧好包括好多好瑣碎嘅嘢，或者咧你咧失驚無神咧會諗一啲咧好天馬行空嘅嘢，同埋咧你作嘅即係決定咧，有時咧就唔係話係咁理性或者咁有意識去作嘅，咁樣所以咧即係話你走翻入去內在嘅描述或者內在嘅表達嗰陣時咧，呢啲作家咧就認為咧根本就係可以將生命咧如實咁樣咧表達出嚟。咁佢咧都自己都講過咧，佢話生命咧唔係一個清清楚楚嘅圖畫嚟嘅，咁咧只係一個咧半透明嘅霧。 罩咁樣咧，罩住我哋嗰個自我啊，咁樣咧，然之後咧，佢一路咁樣去自己咧，發展自己，可能咧，去到一個情況之下咧，佢係唔知道咧，嗰、那個即係複雜性係幾多，或者咧未去到嗰度咧，未必知道咧嗰、那個方向喺邊度啊，所以咧佢係一路咧描述嗰、那個生命嗰、那個一種連續性嘅即係發展。在那裡來說所謂就是這種意識流的寫作咯、 那會不會有時呢他也是會從譬如一個人的視點跳到去另外一個人的視點，有一種所謂多重的主觀世界 的、都會有的、 如果讀者、看他的作品用這種方式來寫的時候、其實、我們那個的、閱讀的經驗又會是怎樣的呢？會不會有一種很大的挑戰或者是困難來去觸摸或者要脫離傳統閱讀的方式呢？ 這個是即是很明顯是這樣咯，即是說呢當它是一種連續的、對、即是意識、即是傳識的時候呢、又即是說可能它想想下會、去到一個做夢的情況，或者想想下會想回去童年時代的情況，所以呢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來的、 甚至可以說呢不是同一個人的自省， 是啦，同埋咧，即系话，就算咧，佢描述一个外在世界咧，佢都系咧，可以喺呢个意识里边咧，折射出嚟嘅一个外在世界。即系话，每一个人咧睇个外在世界咧，都有个唔同嘅角度，同埋佢有一个唔同嘅感受或者反应。即系话，你咧系睇佢对个外在世界嘅唔同嘅感受或者反应，而唔系一种客观对外在世界嘅描述咯。 嗯、 所以就可以讲是、比较复杂啲，同埋呢即係话冇一啲主题呀、或者冇一啲有组织性嘅情节呢去连续嗰个故事呢，同埋呢可以讲呢种意识流就係话佢可能呢就唔係话好似一个希腊悲剧咁样有起承转合，係为咗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显示一种真理呢，打开一样嘢俾你睇，佢其实咧系即系话讲咗生命嘅即系一种连续落去嘅情况系点样，所以有好多嘢咧佢都唔会话去即系解决佢啊咁样啊。 咁加上咧，仲有人认为咧，吴宇夫嘅意识流咧系一种所谓诗化咗嘅意识流，咁即系话喺佢作品对面咧都好似用咗好多诗嘅手法，会唔会系咁样样咧？ 可以係咁講咧，即係話譬如話有好多嘅文學批評家咧，都係咧即係不斷咧，即係研究佢咧好多嘅象徵啊，或者佢嗰啲意象啊，係其實咧背後嗰個意義係乜嘢嘢咁樣。咁但係咧可以講一講就話，吳爾夫嘅意識流咧同 James Joyce 嘅意識流咧嘅比較咧，係吳爾夫嗰種咧係比較清楚啲，因為咧佢做嘅過濾或者佢做嘅分析或者佢做嘅詮釋咧係清楚過 James Joyce 嗰啲多一啲嘅。 咁或者嚟到呢度咧，我哋需要睇一睇佢一啲作品裏面咧點樣好具體咁樣咧，就係講出咗或者表達咗你頭先咧所講嘅佢一啲寫作嘅特點啊。 说到十九世纪，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几个书架完全用来摆放妇女的著作了，但是我由目所及不禁自问，为什么那些书除了少数几本外都是小说呢？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是作诗，诗歌的最上等的主脑是一位女诗人，在法国和英国女诗人的写作早过女小说家。我又想，乔治·艾略特和艾美丽·勃朗特相同之处是什么？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不能懂得简·奥斯丁吗？除去那可能有关联的事实，就是他们之中没有人生过小孩，再也不能有比这四个更不能协调的人物聚首于一室之中了。就是这种寒格的情形更引着我去忆想他们的相聚及谈话的情景，已然他们受了一种奇异力量的迫使，当他们写作时一律都写起小说来了。我不禁自问，那与他们同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一事有关吗？ 与十九世纪早期中产家庭大家只有一间起坐室有关吗？如果一个女子要写作，她必得在大家共用的客厅中写作，一如南丁格尔女士如此愤慨的抱怨过，她说妇女从不曾有半个小时能称为是她们自己的，她常常会受到干扰。那么写散文或小说就比写诗或剧本容易一些了，因为那不需要过分的全神贯注。简奥斯丁从头到尾都是在那种情形下写作，他的外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着，他怎能有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惊叹，因为他并没有自己的书房可供推敲，而大部分作品他得在这共用的起坐间完成，那要受到各方面不时的打扰，他一定得小心翼翼的防备着他被人猜想到他在写作，他防备着佣人、客人以及家庭以外的任何人。简奥斯丁会把他的手稿藏起来，或者用一张吸墨纸将它掩盖住。那么还有一点，一个十九世纪的妇女所受的文学训练就是观察性格、分析热情，多少世纪以来，她敏感的天性已在共用的起坐间的影响下受到训练，人们的感情给她极深的印象，人们的关系时常在她的眼前晃动，所以当中产阶级的妇女着手写作，她自然而然就会写小说。但这里提到的四个著名的妇女中，就有两个并非天生的小说家，艾美丽·勃朗特应该写诗剧，乔治·艾略特的开阔的心意具有充沛精力，若其创作之才应用于历史或传记上，其精力当更能充分展现。依然他们两个人都写小说了。 刚刚听到的就是英国女作家维珍尼亚吴尔夫，她在一部作品叫做《自己的房子》里面用一种独白的手法是写的一些文字，和对女性写作的一些反思的。那讲一次，我们都知道吴尔夫是一位评论家，她写了一些几乎是 几百篇的论文，解释所谓女性的写作的，所以说研究她其实都挺方便，因为也可以用她的理论引证回她的作品。似乎她曾经很明显地发表过一些譬如特别是英国妇女的情况和所谓妇女写作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讲一讲其实她主要的论点是哪里的？ 即是说呢，吴尔夫呢，他因为呢生那个年代呢，我们都可以知道20年代的英国呢，即到那段时为止呢，即是所谓女性的作家或者女性的艺术家呢，即是少之又少的。譬如说看吴尔夫呢，他自己颂扬的或者在他的评论文章里面呢所提及的即是作家呢，大部分都可以说是男性咯。即是他最赞赏的女性作家呢，即是只是提了一个就是Jane Austen 咯。咁樣呢，即係發覺呢，佢其實佢自己呢都好意識到呢，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呢，即係喺當時嘅社會呢嗰種困難。譬如佢一句有一句名句，好多人都即係引用過，就話如果女性呢要做一個作家呢，佢一定要有錢呀，呢個好明顯。同埋呢有一間自己嘅房呀。即係你想成為一個文學家呢，錢呢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囉。可以讲呢，你做文艺青年同你做作家呢是两回事。即是你可以做一个好穷的文艺青年，但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即是有志做一个出名的作家呢，你一定要有一笔钱给你呢，即是坐在这里不用做这样。 亦都不用为生活担心。 是啊，这样你才可以做到。那这个是即是对男又好女又好都是好即是重要的。 咁但係咧，即係話佢好得意，就係講到話要有一間自己嘅房啊。咁即係譬如話，我哋到我哋呢個年代咧，即係呢個只係一個經濟嘅問題。但係譬如話，去到吳爾夫嗰陣時嘅年代咧，可能即係話女性咧永遠都可能係喺一群人裏面生活，即係即係永遠都係嗰個家庭咧為佢咧生活嘅即係最重要嘅環境。而咧想要有一個自己嘅空間咧，係一個好唔尋常嘅事情嚟嘅。所以佢咁。强调呢一点咯，咁即系话咧，佢都亦都曾经讲过咧，即系话咧，如果你写小说咧，你无论如何咧，你都系咧，即系将真实生活里边咧某一啲价值咧，即系咧发展落去咧，你嗰个小说嗰度而成为咧，你自己点样睇生命呢一样嘢？我哋谂翻起咧，即系从前咧，女性嘅生活经验咧，同男性嘅生活经验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譬如话。二次大戰戰前咧，咁女性出去工作，即係無論喺西方世界或者東方世界，都係好少有嘅即係現象咯。 除非逼不得已，否則咧眾人就好多議論。 係啊，同埋女性所擔當嘅工作可能都係即係女佣啊嗰啲咁樣，即係家庭式嘅工作咁樣。即係喺當時咧，女性嘅生活經驗咧係同男性咧係截然不同嘅。雖然咧，佢咧係好強調咧，即係所謂一種即係雙性嘅思想啊。其實佢嗰個雙性嘅思想，好似我頭先講咧，都係即係話咧，我係唔係咧，即係純粹站喺一個女性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或者睇生命。我咧係想將生命咧即係藝術化。呢句説話咧，其實咧喺吳爾夫裏邊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考慮嚟嘅，因為當時所謂藝術界咧都係男性。嘅角度嚟嘅，即系女性咧就只有生活，即系日常生活；男性咧就系有艺术嘅。如果我系想跨入呢、這个艺术嘅角度咧，喺佢嗰度讲咧，可能真系要变成一个双性人先可以，即系跨入去呢个艺术嘅角度，而且占一个席位咯。所以咧，佢嘅小说咧里边咧，譬如话《奥兰道》或者《The Voyage Out》呢两本小说咧，即系嗰个双性呢个咁嘅母题咧系好强调嘅，即系话呢个可以睇到咧，佢其实咧系考虑紧咧，即系话点样将生活、日常生活同埋艺术呢个咁男性嘅角度，两者咧作为一种综合咧，先可以达到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可以讲咧作为一个女性嘅艺术家或者一个女性嘅作家咯。 嗯，我哋发觉咧。吴宇夫真的除了写小说之外，他在他这么多百篇的文章里面都会发表一些论文、书评、评论、批评家这些这样的角色、可以看到他也是用另外一种姿势，就是以评论者的姿势是踏入刚才你所谓男性主导的文艺世界、他不能够只是好像 Jane Austen 这样留在自己屋里写一些、他生活周遭的琐碎的即是触觉，咁呢个都系佢相性嘅一种表现方式。 系啊，譬如再睇翻《代洛维夫人》咧，喺佢嗰个即系呢种意识流嘅创作里边咧，我哋发觉咧，佢又系好多嘅即系咧沉默嘅片段嘅。咁呢种沉默嘅片段咧，可以讲咧就系、是、一种即系佢要表达嘅女性嘅经验或者一种女性嘅美学啊。因为咧，佢譬如话佢。不斷咁樣咧，係強調一啲咧，即係空白嘅片段啊，或者一啲空隙啊，或者一啲即係空間或者一啲沉默咧，一啲即係喺一個論述裏面咧，一啲空洞咧，其實咧就係、是、咧可以表達到女性咧喺嗰個文化結構裏面咧嘅一種缺席啊，嗰、那個 absence 喺裏面啊，因為咧到佢哋嗰陣時咧，根本咧女性嘅自我咧或者女性嘅經驗咧都唔可能咧喺男性嘅文化角度裏面咧取得一個好大嘅席位，可以講咧吳爾夫咧係一個例。 例外 吓， 咁、我哋都睇到同佢嗰个嘅出身有关吓，即系佢父亲系一位编写大字典啊，一位好有修养嘅文化界人士。咁佢由细成长，亦都喺一个文化界嘅分途里边接触好多出名嘅作家。咁但系我哋有几多女性嘅作者可以喺呢一种咁嘅环境里边成长咧，都系一个好值得注意嘅问题。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能够多啲好似吴宇夫呢啲咁样嘅能够系敢作敢为、敢言嘅，即系女性嘅作者嚇，可以係對女性嘅寫作咧，係有多啲嘅提倡。咁今晚唔該曬郭欣慈博士。 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